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。 北京时间21:00。